声音里的严肃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敲碎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缝里的城市，它滴了豆门儿。彩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87.6，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继续维持晴好的天气，朋友们可以尽情的享受美好假期，但出门玩的时候要注意紫外线对皮肤造成的伤害，防晒还是不可少的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周兴，他一边吃着，心里一边琢磨战场的事儿。想当初，认为自己这两下子不含糊，见着长茂三下五除二，就把他扑了倒了，这气儿也就出来了。没想到不那么如意，这长茂不好扑了。今天打的这几十个回合，看来两个人的武艺平平。跟驸马还说了大话了，明日怎样能取胜呢？这玩意儿还不好说。最后的绝招就是自己的箭术，因为他射箭射得准了。周兴一想，明天用弓箭再不能取胜，看来啊，非丢人不可了。但这话他没说。草草的吃了几口，起身告辞。韩金虎让亲兵护送，拿着这个礼物赶奔内宅。内宅是哪儿啊？他母亲住的地方。周兴是个孝子啊，是这两天忙，没到母亲屋里来问安。今天回来的早，驸马又有赏赐，因此他挺高兴，想把这个事儿跟母亲讲讲。一进了院，周兴就喊：“娘啊，儿我回来了！娘哎，您睡没睡呢？”边说边往里走，有两名丫鬟把门开开：“周将军，您来了。”“ 啊，来了。 我娘呢？正在屋中吃茶，让你进去。”“ 哎，好了，我来，拿进来，拿进来。” 新兵们到了外屋，往两旁一站，周兴满面春风，来在母亲的身旁。感情这夫人正靠着八仙桌在这品茶，两个眼睛瞅着方砖地，若有所思，不知道有什么心事。周兴这一进来，夫人这才把头抬起来：“孩儿啊，你回来了。”“ 娘，这两天我太忙了，没来给您问安来，您可别生气。娘啊，这两天睡得怎么样？吃的还好吗？”“ 都好。”“来，快坐下，娘看看你。”当母亲的真是母爱呀。别看周兴身为大将，在自己的眼里就跟那婴儿差不多少。他把周兴的手拉住，摸摸脑门，摸肤摸肤脸蛋，娘儿两个紧挨着坐下，是问长问短，谈来谈去就谈到战场的事儿。周兴挺高兴：“娘啊， 您猜我今天遇上谁了？ 遇上谁了？ 嘿嘿，您都没想到，天下的事儿，巧合的事情太多了。我遇上长帽了 啊！夫人就一惊啊，长帽是他吗？ 那还错得了了，千真万确呀。 他从什么地方来？ 不知道。不过看他穿衣打扮，好像不是从中原来。我这么揣测呀，是从远道来的。 他可知道你在乌骨关？ 他怎么知道？这是个巧劲儿。他是帮着燕王，所以我们两个人在战场上相遇了。 哦，你们都说什么来的？ 我骂他来的呗。娘啊，咱们跟老常家的仇您忘了？您要一提起这个长帽来，恨得牙长四指。而我也是这样，我恨不能一枪把他扎个透心凉。因此我们两个人话不投机，当场动手。 哦，谁胜谁负？ 嘿，娘啊，我学了那么些年的功夫，能叫他给打败吗？打到二十几个回合，我手起一枪。周兴是高兴，哪知道这句话刚出口，就见他娘哎呦了一声，好悬没摔倒了，可把周兴吓坏了。娘，您怎么了？丫鬟们过来把夫人给扶住。夫人半天才上来这口气儿。 星儿，你这一枪怎么样了？ 这一枪我没扎着。夫人一听你个这事儿弄，我心里想给扎死了。 哦，你这孩子说话怎么大喘气？ 娘啊，您看您没等我说完呢，您就着急了。怎么，我这一枪扎的不对吗？ 对，太对了。接茬往下说，后来怎么样？ 后来啊，这长帽真厉害呀，不像我想象的那样，五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。后来驸马千岁担心，就这么的收兵撤退，让我回来了。看来那面也担心长帽的安危，也让他回去。我们俩约会好了，明日不见不散，是决一死斗。 哦，那好，这一说明日你还要出战。 那当然了，娘啊，刚才我跟驸马爷说明白了，明天不打胜了我不回来，或者把长帽生擒活拿，或者置他于死地，两者缺一，我甘当军令啊。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大话我可吹出去了。 孩子，你真不懂事啊，说话要留有余地，你怎么能把弓拉得这么满呢？ 你看那话说出去我也得后悔了。不过呢，您是知道的，要说别的把握我没有，我的百步穿杨那是百发百中，实在不行我先把长帽的眼睛射瞎了，然后再把它挑了。 哎，既然如此也只好这样了。不过孩儿啊，娘有个要求。 什么事？娘您说吧。 明日开兵建仗之时，为娘我跟你一块儿去。 啊！周兴一听就愣了。娘，那是战场，有什么好看的？那箭柔柔来回直飞，战马来回直跑，要把您碰着呢。 不会的。另外孩儿，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倘若你有个三长两短，为娘我也不能活着了。长帽那么厉害，更叫为娘担心。明日我打算跟你一起出城，给你官邸料阵。 娘这么办吧，您要实在不放心，我跟驸马说说，您在城头上看着。 不行，那太远了，我得离着你近点。 那怎么行啊？那我还打仗呢，我怎么照看您呢？ 孩子，你说的什么话呀？为娘用你照看，我打算给你帮帮忙啊，助你一臂之力。 啊，您给我帮忙？娘，您怎么帮忙？ 如果你能胜得了长帽，自然更好。要胜不了他，你就把长帽骗到我的身旁，我伸手将他拿获。 周兴一听啊，郝玄梅乐了，心里说话，我娘有什么病怎么的？他伸手抓长帽，这不笑话一样？但是又一看，母亲说的十分认真和肯定，因此周兴是半信半疑，他亲热地把母亲俩手抓住，娘啊，您说的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这难道还能儿戏吗？哎，娘，这一说你也会武术，母亲的武术比你高得多呀，我伸手就能把长帽抓住。是啊，这可是真人不露相啊。娘，我一点都不知道你还有这么大的能耐。哎，孩子，为娘不一定是有能耐，我有一宗宝贝，我这宝贝一寄出去，慢说长帽什么人也担架不住，把周兴乐得奔奔直蹦啊。哎，娘您可真行，一直瞒着我没跟我说过，您快拿出来让我也开开眼。夫人一不慌二不忙，在腰带子上把钥匙拿出来了，亲自动手把柜打开，在里边拿出个东西来。周兴一看呢，是个不大的小包，你别看包不大，包的挺严实，里边是什么看不见。夫人在手中掂了一掂，杏儿，宝贝就在这里边呢，明天你就知道它的厉害了。说着这夫人揣怀里头了。周兴一看母亲这么认真，也不敢勉强了。 娘啊，您可真得合计好了，这要跟驸马我说明白了，到时候您再不去，这事儿可麻烦了。 嗨，孩子，娘是那种人吗？你早早的休息，明日咱们母子出城。 咱们简短结束。这一晚上周兴也不知道想什么，他感觉到母亲的态度有点反常， 他说的这个宝物使自己有点吃惊，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小孩嘛，他就盼着天快亮，第二天快打仗，自己好开开眼，解开心里的疑团。 简短解说到了第二天了， 周兴洗脸漱口之力，亲兵进来扶持他顶盔冠甲满身披挂，周兴赶奔帅厅听点。等他来的时候，韩金虎已经升座帅厅。周兴紧走两步躬身施礼，末将参见驸马爷。 免了免了，周将军休息的如何？ 很好。 今天你估摸着能赢得了长帽吗？ 能，我有一万分的把握。 好，我给你一万生力军，再领着三军众将给你观敌料阵，一定跟长帽决一雌雄。 是。 回驸马爷，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 啊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 昨晚上回去我把这事情跟我娘说了，我娘也非常高兴，她有个请求，打算今天跟我一块儿出城去战长帽。 啊，你娘会武艺吗？ 谁知道呢，我娘说她会，另外我娘还有种宝贝，说能降得住长帽，如果我赢了还则罢了，要赢不了我娘帮我的忙，一块儿给国家立功。 哎呀，我真没看透啊，哈哈哈哈，怪不得你这么大的能耐呢，你母亲也不是凡人呐。 那行行行行，我拨给你500亲兵，归你娘指挥，你们母子可以一块儿出城。 多谢驸马爷。 周兴请完令又跑进内宅，跟他母亲一说，那意思他娘要不去就拉倒了，没想到夫人都准备好了。再看他娘短衣襟小打扮，外面披上斗篷，带了十女丫鬟8名，各配着单刀，这夫人还挎了口宝剑呢。周兴上一眼下一眼看看，行啊，我娘真是巾帼的英雄。 娘啊，驸马爷已经照准了，您乐意出城，儿啊，掏钱。 大爱路。夫人呢骑不了马，坐的是一辆车，500军兵保护着。周兴抄枪上马，分配成点炮出城，娘儿两个领着500亲兵10000精兵，大开城门，放下吊桥，来到两军阵前。他母亲呢往两旁看了看，一手靠着西面有一带山坡，还有一片密林，他就跟儿子商议：我领着500人呢埋伏到那片密林里头，给你官敌料阵，如果你不是长茂的对手，可以把他引到树林，为娘再捉拿于他。娘啊，您还会看地形呢。好，我先把您送去。周兴把母亲保护进了树林，夫人说：这块的事儿我安排，你只管奔两军阵吧。娘您可保重啊，这阵前打仗是残酷的，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。夫人告诉儿子放心，在这安排咱暂且不提，单表周兴一催马回到两军阵，手举铁枪讨敌马阵，时间不长，四殿下朱棣也亮得全队了。一看这意思，今天就摆出决战的架势。就见燕王手下的军队十分的整齐啊，摆了个五虎群羊阵，上垂手大将长衡，下垂手武进忠、武进孝，胡大海、田再彪、燕王自统中军，在前面是雌雄眼长茂和九环公主马玉娇。周兴看罢多时，晃枪骂阵：呆，长茂来没来？还不过来送死！来了。长茂一催宝马来到周兴的面前： 哎，小子，你挺好啊，你 管我好不好的。长茂，今天咱们两个人得决战一场。 嗯，可以啊，你说怎么个打法，猫天爷陪着你。 我打算这么办，必须咱俩分出胜败输赢来。比如说白天打不出头绪，晚上掌灯咱们接着茬来，非得分出高低上下不可。 哎，真跟我想在一块儿了。茂天爷也打定这个主意了，咱连轴转，不吃不喝，不拉不尿，不分出上下来，绝不收兵。 好，长茂，咱们就一言为定，张枪。这周兴啊，今天真卯足了劲儿，一则在韩金虎的面前说了大话，二一则有他娘给助威，他讲着心里非常扎实，这就叫人得喜事精神爽，有一股壮劲儿在全身里顶着他，就好像比昨天这劲儿足的多的多呀。就看他双手颤枪分心一次，长茂使了个怀中抱月，用榔头往外一开，可以啪啪啪，真费劲，把冷艳锥推出去。再看周兴搬枪头现枪嘴，三愣一个劲儿，奔长茂太阳穴便打，招噗。长茂赶紧一低头，枪转走空。茂太爷晃禹王神槊奔周兴的马，再看周兴一拽铁过梁，这匹马前蹄抬起来，一槊走空。周兴抡枪当棒使，奔长茂头顶便砸，长茂一转头，这一下走空了。咱这么说，二马盘桓展开一场决战。长茂活了这么多年， 没费过这么大的劲儿，把禹王神槊施展开了，下了绝情。周兴也是一样，但是不管他们两个人怎么使劲儿，始终保持势均力敌，分不出头高头低来。100个回合过去，还未分出输赢。周兴一想，不行啊，看来靠我的力量，想要赢他势比登天。他一算计，这时间可也不短了，我娘一定着急，干脆让我母亲用宝贝把他赢了就得了，我何必费这个事呢？另外他也想开开眼睛，瞅瞅母亲究竟有什么能为。想的是啪啪啪虚晃了3枪，拨马就走。长茂能让他走吗？亚禹王神槊在后头就追。周兴没回本队，直奔西山的树林。长茂追了一阵，他把雌雄眼转了转了，不行。长茂一想，我别中了他烟炮鬼吹灯啊，是不是他给我埋伏上了，有炫坑绊马索弓箭手，那我可不能吃亏。长茂就打算不追了，他这一犹豫，马匹也放慢了速度。周兴回头一看，长茂没追了，赶紧把马拨回来，高声喊喝：“呆，无能的匹夫，你怎么不敢追了？”“哎呀，我看你小岁数不大，鬼点子不少，干什么？想把我引进埋伏圈，出巧计赢我呀？”实话告诉你，猫铁不吃亏上这个当。我这一辈子专讲究调理别人，可不允许别人调理我。周兴一听，一咬牙呀，对，你净调理别人，这回啊，我还非叫你上当不可。他怕长茂不追他，故意使激将法。哎，长茂，你不是叫无敌将吗？没有对手，你怕什么？我实话告诉你，真有埋伏，又有刀山，又有油锅，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胆子。你敢追我才是真英雄，不敢追你就是饭桶。这几句话真起作用了，长茂脑筋蹦起多高来，心里说话：就凭我堂堂的无敌将，盖世的英雄，能叫一个小孩把我给难住吗？就是死我也得追呀！ 哎呀，小兔崽子，我今儿就非追你不可，我看你能把帽铁怎么样。 他追下来了。其实长茂光顾想这些事儿了，他都没听见田在彪、胡德海把嗓子都喊哑了，怕长茂上当，众人都瞅出这里头有文章来了。回来，不要追他，快回来。长茂没听见。这时候两员将一前一后就进了西山的树林。周兴一边往前跑着，一边闪目观瞧，找他娘啊。他跟长茂的距离也不差200步远，这时候他穿林而过，抬头一看，他母亲在前面呢。哎，这地方还真不错，后边是山，跟一面墙一样在这挡着。那500亲兵埋伏的四周，离这个地方挺远挺远的，甚至大声吵吵都听不见，连那几个使女都打发出去了。就剩下他母亲一个人，那个包在磕膝盖上放着，母亲在车里边稳稳当当坐着。周兴一想，我娘这是摆的什么阵呢？你怎么身边不搁人呢？这要出了事可怎么办呢？又一想，背不住我娘心里有数，人家有这个把握，也背不住我娘施展宝物怕伤了人。想的是催马来到车前，娘啊，